的故事是虚构的，因为在华盛顿成长的那个环境里面根本就没有樱桃树。不过这个都是一个非常好的鼓励小朋友要诚实去承担责任的一个，我想不用大声的一个故事来的。我们说做错事就应该要去承认，应该要承担你做错事的那个的后果。这个好像是一个很正常人的想法，但是在我们的社会是不是这样想的呢？如果我们每一个人做错事都勇于去承认自己的过错，我们就不需要有那么多的法庭，那么多的辩护律师了。在我们的法律的制度里面，就是法庭未定你罪，你是没有罪的。所以就算我犯了错，我都想尽办法可以洗脱我的罪名，就不会被定罪。有些什么人会被人尊重的呢？是那些犯了罪的人又勇于承认自己做错事的人，是那些人的人呢，是比我们有多些的尊重，是好过那些认了错，是做错了事但是想找一些的藉口，找一些方法来再逃避被人知道，那些的人是比较没那么受人尊重。在我们的中国人，我们的思想里面，儒家的思想里面都这样提醒我们，他说我们呢是要每天都要去三次的去反省我们自己的生命。有听过吗？五日三省吾身，我们要去反省那三样东西，是我们做人是不是谋而不忠呢？我们对朋友是不是交而不信呢？我们的学习的态度是不是全不集呢？即我们去谋事，就是在我们的工作，我们有没有尽上我们的责任？我们同朋友的交往，我们是不是一个诚信的人？我们所传集到的那些的学习那些的知识，有没有来到去实践出来好好的学习？每天我们三次的去反省我们自己的生命。在基督教教会里面，我们都经常要去讲，我们要去自省，自己去反省我们自己。为什么我们今天会讲到罪、认罪这个课题？就是我们去看尼希米记这本书的时候，在前那七章是讲一个的 project， 就是重建城墙。但是从第八章开始是讲紧重建生命，重建生命在第八章，我们上一次我们去看到的，他们要去重建他们的生命，首先就是要去重建他们对于圣经，就是对于律法那个的位置。这个是我们的标准，也是我们生活行为的标准。去到第九章，刚才我们听到的经文，这一班的以色列人，他们已经是去将神的律法放在一个正确的位置之后，而带来在他们的生命，在他们的生活有一些的改变，有一些的影响。第一个影响是什么呢？就是他们集体的认罪。这个呢，就对于我们今天的人来说呢，都是有少少匪夷所思，或者是我们不是很习惯的一个课题。认罪就已经是不容易的了，我最多可以私底下认罪，但是集体的认罪呢，我是不容易。所以今天我们要花些时间去看看这个认罪，我们要怎样的去向神来到认罪，或者怎样的来到去检视我们自己的生命。就是当我们都说我们是相信圣经的话语，我们要读圣经，我们要查考圣经，我 我们要背诵圣经，我们要将圣经的话语放在一个重要的角度，而我们从这一班的以色列人的身上，我们见到第一个的标志，他们给我们那个的见到他们的行为的改变是什么呢？就是是勇于去承认他自己的过错。而第九章我们没办法将37至38节全部读完，因为从第六节开始就是他们认错的内容，是他们认错的内容。我们今天只是花一些时间去看前面那第五节的经文，在这个认罪 的操练的里面，我们说是我们看两件事。在经文里面他就讲了他们在这个认罪的过程，他们首先做一样东西，在第二节就是与一切的外邦人离绝，这个是第一件在他们认罪他们会做。我们会花时间去看看这个，就是离绝，要去离绝。第二方面就是一个公开的认罪，我们看这两方面。第一方面，这班领受神话语的以色列人，他们知道他们要在一起要公开的认罪，但是他们先做一样东西，就是与一切的外邦人离绝，即是离开了那些的外邦人，分开了，那么我们就专心去过我们的敬拜的生活。在这个敬拜的生活里面呢，就圣经这样讲，他们用四分之一的时间认罪，用四分之一的时间去读神的律法书，一日是12个钟头，四分之一的时间读律法书，就即是说3个钟头去读经，然后3个钟头去认罪。那其余的聚集呢，他们可能就是彼此交通啊、吃饭啊和敬拜。他们做一样东西，就是离绝那些的外邦人，从外邦人划清界线。这个是不是孤立主义呢？这个是不是种族的隔离主义呢？如果我们用一个的、比较全福音的那个的、思路的话呢， 我们如果我们不同一些不信主的人去交往，我们哪有机会可以来到去跟他们去分享福音，分享神的爱呢？为什么这一班的以色列人，他读了圣经之后，他要跟这班的外邦人来到去隔离呢？这个是、我可以说要跟外邦人隔离，这个是犹太人他要过一个的敬拜的生活，他要跟神去建立一个和好关系里面一个的必要的阶段。在利未记第20章26节，神他自己这样说，他说你们，你可以看到圣经翻得快的话，利未记20章26节你可以跟我一起去看，他说你们要归我为圣，因为我耶和华是圣的，并叫你们与万民有分别，使你们作我的民。这些呢就、我们都不是说很陌生的，在圣经的话你们要归我为圣，这个的圣，这个 holy 这个字呢，就是说 你要成为一个圣民。这个 holy 这个字呢，就是指有分别的意思，我们在讲道都几次有讲过，你要去成为圣洁的子民，因为我就是圣洁的神。如果我们将这个圣洁的字呢是翻成为有分别的话呢，你们要去归我，去成为特别的一群人，因为我是有分别的神。而这个分别呢，就是告诉你，你和万民是有分别的，你要分别就是要使你成为我的子民。可能我讲了这么久之后呢，你就更加模糊，那即是怎样呢？ 是不是说呢，我们这班基督徒我们就自己要关门关门，我们要与世隔绝，不要跟其他的人呢有来往呢？两方面，第一方面就是我们要先有了我们自己的身份，我们的 identity， 然后我们才能够可以是用我们自己的建立我们自己的价值观，有了我们确立我们的价值观，我们的信仰观之后，我们才有这样的办法可以跟外邦人来到去相处。我不知道你是否说得很深奥，英国的神学家 John Stott， 他在那本书里面 The Living Church 里面其中有一个 chapter， 他就讲到，他说教会呢是有一个双重的身份，一个 double identity。 那个双重的身份是什么呢？就是我们是被呼召要离开这个世界，来到去成为一个敬拜的群体，这个就是隔绝了，这个就是离开了。我们是要被呼召要离开这个世界，成为一个敬拜的群体，然后呢我们要去到，要 send back into the world， 我们被差派去回这个世界的里面呢，来到去见证神的爱和去服侍这个世界。我希望我们都可以去领，可以去明白到一件事，就是我们的使命和我们的身份呢，我们有两个的身份，两个都要很清楚的去划分的。就是如果我们要成为神的子民，成为敬拜的子民，我们需要要离开外邦人的信仰观，外邦人的价值观，在这个世界的那个的做事的方法，我们要看清楚什么是神的心意，什么不是神的心意。我们建立好我们自己的价值观之后呢，然后我们是需要去到世界的里面，你就去见证神和服侍这个世界。有时候我们就搞乱了的，即是你说 OK， 有人说、我要呢去带我那些未信主的姨妈姑姐去信主，他们呢就最喜欢就是打麻雀的了，所以呢我也要跟他们打麻雀的，因为这样才可以跟他们接触到呢，去领他们信主。我不知道呢这样是不是即是 work， 我没试过，我不知道行不行。但是你要知道，就是当你是一个基督徒的时候，你会不会在礼拜日朝早十一点钟的时候，你不回崇拜跟他们去打麻雀，为了就是要去分享神的爱，你会不会这样做？我们不会的、okay？ 所以在这一班的百姓，他们领受了神的话语，他们要那个的敬拜的生活，在第八章已经是讲的了，要那个的敬拜生活，首先他们就是跟外邦人去隔离了先。这个观念呢是、可能我们听起上来有点不舒服，甚至是有、我们现代的人听起上来都不是很舒服。最近昨晚我收到有人去 forward 了一个的信息给、我们，给我收到，他就是说为什么现在美国的这个年轻人他们不回教会，他们离开了教会。那就有几个的原因，其中那些原因是什么呢？他们就是不喜欢在教会里面的教导，他们不喜欢教会的教导，他们不喜欢教会的领导，他们不喜欢教会，其中的原因。那、如果我们说 OK， 我们要去捞回这些年轻人回来的时候，我们做领袖的，我们要检讨我们自己的行为。OK， 我们教会的要检讨我们教会存在的目的，我们的意义。在教导上面，那帮的年轻人不喜欢教会的教导。咁呢個咧就因為冇詳細嘅文章去講到，佢哋唔中意教會嘅乜嘢嘅教導。如果教會係個教導係唔正確，咁我哋要檢討。但係如果我哋嘅教會嘅教導係正確，不過佢唔中意純正嘅教導嘅道理，咁呢個就冇辦法啦。跟到我 所以作为外邦，作为神他自己的子民，我们在灵性上面的复兴，第一样东西就是我们要明白这个双重身份，要离开这个世界去过敬拜的生活。他意思就是说，不要被这个的世界的模式去拉住我们走，以致我们不懂得什么叫做真正的敬拜。这个在以色列人的历史里面，在第九章里面也有讲过的了。他们离开了埃及，去到旷野，刚刚去到旷野而已，这班的以色列人是怎么样呢？就自己做了一个的金牛，记不记得？自己做了一个金牛，然后就怎么样啊？就说这个就是带我们出埃及的神来的了。为什么会这样的？是因为受当地的环境，也都可能是受着他们在埃及的时候，那些的神都是牛的面啊，动物的面啊，这样可能是这样呢，是受到外邦人的影响，他们就以为我们的神都是这样的。所以我们要用圣经去确立我们自己的信仰观。其实我们都不陌生的这件事，保罗都说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嘛，是吗？有现代的译本就是说，我们不要跟这个世界同流合污嘛，我们不要被这个世界去无造我们，改造我们嘛。我们的责任是什么？我们是 transform 这个世界嘛。所以我们要心意更新而变化，而个变化是什么？是要察验神的善良，是神的善良和祂的旨意嘛。这个是我们作为一个神的子民，我们在灵性上面我们需要去检视。第二方面，公开认罪。当我们要立志有一个这样的基础，就是我们要成为神的子民，我们就要理绝外邦人，然后做什么呢？就是认罪，承认自己的罪。在尼希米记第九章里面讲到的这个认罪呢，是一个公开的认罪，是一个群体的认罪，是我们不是很熟悉的一个的课题。马丁路德他的信仰的问答去教导我们，即是可能你们的信仰问答，我们的宗派的，他这样教导我们，他说当我去劝戒你们，即是这个的对于那些信徒要接受洗礼的信徒的答案，他说我劝戒你们要认罪，其实就是要劝戒你们成为一个的基督徒。认罪就是要成为一个的基督徒，就是要去过圣洁的生活，追求敬虔和过圣洁的生活。在第九章这群百姓很有趣，他们就在一起的聚集，然后一起的公开的去认罪，从第六节一直去到三十七节，他们就去承认他们过去的祖先他们所犯的罪，一直去到他被回归之后，去到他们现在这个时间，我们都要去检讨我们的信仰生活，有些什么在生活行为上面我们做得不对，我们得罪了神的，我们需要去改过来。这个就是他们的这个这样的操练。我们中国人就是有一个这样的观念，家丑不出外传，就算我做错了事，如果我即是我的婚姻出现问题，我都不想被人知道。如果我的仔有什么的不好的事，我又不想被人知道。如果我在我工作上面，即是我亏空公款，我尽量即是希望不会被人知道。或者 我自己有些不好的习惯，被我老婆发现了，被我老公发现了，我都希望呢我的另外一半不要告诉人，不要影衰了我们的家。这个是我 是中国人的一个观念，都不是只是中国人，我们一般人都不想被人知道我们自己是做错的。但是现在圣经给了我们一个另外一样 的操练是什么呢？做错了事我们要勇于承认，承认就是我们要公开承认。这个公开承认呢，我要即有个括号的，不要想着就是我们现在是说我们要开一个大的认罪大会，然后排着你上来，每个人去说你自己做错什么事，不是这个这样的公开认错大会。不是这样的，在有一本书叫做《属灵操练礼赞》，听过没有？是 Richard Foster 非常经典。他本书里面呢就讲了有三类的操练，那三类的操练呢，第一类就是内在的操练，第二类就是外在的操练，第三类就是群体的操练。那每一类的操练呢都有些不同的，你我读经啊，你祈祷啊，默想，有其中一个就是认罪的操练。认罪的操练呢，它是放了在群体的操练那里。认罪不是一个内在的操练，不是一个他没当然都是内在，他没有放在内在，又不是放在外在的操练，而是放在一个的群体的操练。他就告诉我们 Richard Foster， 他说你如果你做错了事，没错，你可以私底下你跟神说，神啊，我做错了，求神去原谅。但是你同你私底下你的认错，你的认罪，你认罪完了之后，都仍然是在暗中。但是如果你找一个，如果你是姊妹，你找一个好的姊妹，信得过的姊妹，她又不会将你的秘密呢就很快就告诉人听的，这样的一个的姊妹，你找了她，你说我想跟你分享一些，然后你就去说，你可不可以跟我一起祈祷，和我手机上。现在这个这样的所谓公开的认罪的操练，就是说我们如果能够可以找到一个这样的一个的知己，信得过的一个的即是属灵的同伴，去听我们去讲，不一定是要犯一些很大的罪，但是如果能够可以去坦诚去将我们自己的心里面的说话来到去讲到出来的话，这个就能够可以提升我们的属灵的生命不断的成长。这个是比较即是不容易可以达到。在教会过去二千年的传统的里面，我们都知道呢是天主教，或者比较正确一点，就是在中世纪时候的教会一直延伸下去天主教，就是有一个这样的所谓的即是认罪的礼的圣礼，我们叫做告解，就是我们成日都去到天主教教堂，现在还有些，是不是有个有间房仔咁样噶嘛？你应该都唔陌生噶啦，系咪？就一个神父坐喺嗰度，然后你又坐喺另一间房里边，有个门仔，咁你就同佢讲：阿神父啊，今日咧我就点点点点点点咁样。嗱，我哋福音派嘅信徒今日咧，我哋系唔系好接受到呢一个咁样嘅告解嘅即时？我哋都唔系好习惯、好自然去做到呢一样嘢。不过咧，这个这样的，即是在过去教会历史里面出现的一个的告解，这个即是去你自己做了一些的事情，你找一个的你信一个的人去讲了出来，然后那个人听了之后，他不一定就是要去帮到你的问题，但是就去用一个的圣经的说话去帮你，你讲了你自己的舒服，你自己的罪呢，那你的心里面呢 好像一件垃圾，就好像是清理了那样，你是舒服了很多。男士比较难做这样，女士可能或者都会比较容易做，男人是不会做这样。男人有任何不开心呢，或者有些什么特别是犯罪呢，一定是躲在山洞里面。我自己是这样躲在山洞里面，不过幸好即神给了我有一个群修人，那 我知道有些什么事的时候呢，我就可以呢，就是可以坦白的来到牧师那里分享，讲了一些的事出来之后，无论是人与人之间的相处的问题，或者是事情上的问题，或者是我那天呢，我讲了一句很不 appropriate 的说话，那呢我自己耿耿于怀，那都不知道跟谁说，可以同一個人可以講咗之後咧，起碼我自己可以比較釋懷少少。嗱，即係所以公開嘅認罪唔係開一個公開嘅認罪嘅大會，而係我哋要揾到一個方法去清理我哋內心裏邊一啲嘅垃圾。而好多時候嗰啲嘅垃圾係咩咧？就係一啲嘅負面嘅情緒，就係一啲嘅我哋自己嘅污秽的思想，甚至是我们自己在生活上面，我们自己一些犯错的行为，是人家都不知道，或者人家都原谅我们，是我们自己原谅不到我们自己的那些事情。我们是需要有个人去倾听，去听了我们，如果他听完之后呢，他说我想神的恩典是够你用的，因为即只要我们肯承认我们的罪，神呢他是公义的，他是圣洁是公义，他一定会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当我们听到一个神这样的应许和赦罪的恩典的时候，我们就能够可以自己放低我们自己，即是可以放低我们自己一些的挂虑和不舒服。有德国的神学家潘霍华，你识就识，不识就知道，虽然他姓潘，但他不是中国人，我们翻译了的神学家潘霍华，是在二次世界大战德国一个很出色的神学家，他是殉道而死。他在他那本书叫做 Life Together， 中文翻译成为团契生活，在那本书里面他有一句这样的说话，他说人去向弟兄认罪，他用弟兄即是包括文姊妹，人向弟兄认罪就确实知道自己不再孤单，藉着与弟兄的同坐去经验到上帝的同在。我私底下向上帝认罪，一切仍然是在暗中，但是我向弟兄认罪，我的罪就会显露在光中。圣经告诉我们，我们要做光明之子。光明之子就是我们尽量不要有那么多的东西是藏在黑暗，我们最常会藏的那些东西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的罪，认罪的操练是灵性成长一个重要的。我们过去一个礼拜有几日时间有耶稣爱之城，我们要去向人传福音。向人传福音最难的地方，也是最重要的地方，就是话给人听，其实我们自己是有罪，我们的罪我们自己解决，是唯有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恩典才可以解决我们的罪。如果耶稣基督十字架上的恩典是已经可以去帮助我们处理我们的罪，今天我们又有没有这样的勇气来去处理我们自己的罪？你越处理得多，你的心的负担就越轻松，我们就越能够去同神建立一个良好的关系。有一个的一对夫妇，他们有一次他们吵架，吵完架之后呢，两个都是基督徒，他们两个吵完架之后，大家都知道要跟对方讲对不住， 不過就大家都不想開口講對不住先，咁所以咧嗰、那個嘅丈夫咧就同太太講，不如我一齊祈禱啦，不如我一齊祈禱。咁咧嗰丈夫就喺祈禱嘅時候，佢向神認錯，佢唔肯向太太認錯。佢向神認錯。嗱，即係都好啦，嗬，係咪啊？如果做太太嘅話，明明係你錯，你都冇咁嘅勇氣，冇咁嘅吉斯同我認錯，啊，抵打 ，OK。不過即係啊，基督徒都有一個嘅福氣，at least我哋可以嚟到神嘅面前。當我向神認錯嘅時候，其實你聽到㗎，係咪？我已經有悔意㗎啦，你唔好再。不要再逼我 做到一些我做不到的事，或者这个可能是就是第一步，让我们在一个的去正视我们罪的